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胡夫士塔特极尽殷勤地摘下帽子，他俯低上身拾起珠串，把它们当成小玩意儿似的缠在他粗壮的手指上。他对萨拉说道，不是存心想要吓到你的。邦尼重申过无数次的警告，盖过了萨拉此刻狂乱的心跳声。萨拉又往后退了一大步，不要跟男人混在一起，这冻死人的地方他们都寂寞得要命。萨拉原本还想继续后退，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抵靠在墙边那排粗犷的货架上，再也无路可退。这事儿带来的苦恼绝不止一星半点，一天天的生活在一大帮男人当中，却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男人。当然萨拉满可以为自己选定这么一个归宿，只要他心里愿意。过去这几周时间里，萨拉偶尔也曾考虑过，或许对于他来说，他真的应该这么办。要是萨拉果真嫁给这其中的一个男人，比如 Jeppo 和布朗崔格，他们就会不得不放弃对萨拉的追捕。夺妻之罪是一项足以杀头的罪名，尤其是在仍然遵循山地法则的山区里，犯此罪名者往往会遭受最为残暴的杀戮方式。胡夫士塔特身体强壮，枪法高明，而且他本人也有山区和切洛基人的血统，他绝对有能力护卫萨拉的安全。胡夫士塔特和善的声音很有吸引力，像在召唤一只小动物去到他跟前儿。胡夫士塔特说，你的心思全写在你脸上了，我看见过你盯着他的样子，你就收下这份礼物吧，就当是一个朋友送的。 我 萨拉不知道怎么样回答霍夫士塔特才最合适。 他们很好看，可我只是出来给巴尼买面粉和食盐的。 萨拉将篮子顶在腰间，目光投向了门口那边。这狭窄低矮的建筑此刻仿佛就是一处无可逃脱的陷阱，能移动的空间实在是太少了。 哦，是吗？那可好，我也正要往那边去。 好了，给我吧。 伯父史塔特抢在萨拉避开自己之前，将篮子从萨拉的手上揽了过来。 我得把那头母鹿的残骸收拾收拾，扔到断崖底下去，免得招来些讨厌的动物。 萨拉别无他法，只好一路跟着，听霍夫士塔特絮絮叨叨地说起前几天夜里有那么一只山猫竟敢大胆地跑到他们的营地周围撒野。萨拉没有吭声，只是不时地点点头，出于礼貌也有一丁点入迷。没想到霍夫士塔特竟然挺会讲故事的。事实上，萨拉到萨瓜瀑布的这几周的时间里还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他常常好几天不见踪影，只在移送捕获的猎物的时候才会再次现身。霍夫士塔特非常了解山中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同样他对植物也十分熟悉，知道如何处理某些根茎和树叶， 把它们做成美味的食物或者是药品。因此霍夫士塔特也经常会采集这些东西。或许萨拉心想，如果能设法将自己的心意转向这个男人，那么应该会是件明智的事情。倘若人的心意真的可以听凭自己转移的话，或许霍夫士塔特可以帮他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外祖母的小木屋，等到来年的春天就可以回去好好安葬尸骨，并且为他们祈福了。萨拉盯着踩在脚下的泥浆，他想着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而霍夫士塔特则还在说着那个关于山猫的话题。他讲到那前一天山猫是如何从霍夫士塔特面前溜走的。我显然不是个达不到目的就誓不罢休的人，不过我觉得这是早晚的问题。霍夫士塔特在门口停下脚步，前面便是 Barney 和 Hudson 随意搭建的露天厨房。霍夫士塔特的视线再一次坚定地落在了萨拉的身上。萨拉并不傻，他能看懂霍夫士塔特渴望的眼神，而且还本能地感受到了些许的恐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霍夫士塔特贪婪的神色使萨拉又回想起自己在布朗崔格那间木屋里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此时兰道夫，也就是兰德的声音打破了冬日午后的宁静。 你们这是怎么个状况？ 萨拉立马将篮子从霍夫士塔特的手中夺了回来。萨拉扭转身子，看见兰道夫正从旁边的林子里走出来。兰道夫时常会去林中漫步，他会带着他的笔和本子。眼下兰道夫手里拿着一小截树枝，是从外祖母用切洛基语称之为十一兽的植物上面折下来的。这种植物生长在近水边，即便到了寒冬树叶也不会掉光。兰德一看见霍夫士塔特，蓝眼睛里便燃起了怒火，相应的对方也挺直了胸膛，将下巴高高扬起，像一头誓死要保卫领地的恶狗那样。那我能问问你吗？你干嘛要这么操心？ 你不能问。 兰道夫安逸地抱着胳膊斜倚在露天厨房外边的柴堆上。 怎么？她又不是你的女人。 霍夫士塔特点头朝萨拉的方向示意。 我既然把她带到了这里，当然就有责任确保他得到幸福。 萨拉听了这话多少有些受伤。萨拉心里期盼着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兰道夫可以回答更简单的三个字：她就是我的女人。 霍夫士塔特说，我又不会伤害她，不过是陪她待上一会儿。我说这种事情他总能自己决定吧。 兰道夫伸手搭住萨拉的胳膊，将萨拉往自己身边带了带。兰道夫的动作很温柔，但是很坚定。 照我说，你最好还是赶紧走吧，霍夫士塔特。 萨拉的心里很乱，他的心里就像一窝在开春时节被人在空罐底下发现的小老鼠一样。霍夫士塔特保持姿势站了一会儿， 这才准备抬脚走开，并不怀好意地勾了勾嘴角。哼，既然如此，你就不该在你钻进山野里的时候，让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四处乱走。再这么下去，总会有个家伙出现，用行动向大伙昭示他的意图的。说完，霍夫士塔特就走开了。萨拉与兰道夫站在那儿，看着这个人的身影在田野里消失。 他那是什么意思？ 兰道夫问道。他皱起了眉头，往下压了压下巴。兰道夫的视线看向了装食物的篮子。萨拉也看了过去。此时萨拉才发现，原来霍夫士塔特留下了那串银色的珠子，把它放在了面粉上头。 这是他买的。 萨拉低声咕哝了一句。他指着那串珠子。萨拉动了点小心思，忍不住又添了一句说， 他说这珠子的颜色和我的眼睛一样。 哦，霍夫士塔特说了这么些话是吧？ 兰道夫从篮子里取出了珠子，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 行了，我会把他们送回去的。萨瓜瀑布这地方聚集了各式各样的男人，萨拉，这里打什么主意的人都有，而且有好些人他们都心怀不轨，你明白吗，萨拉？ 萨拉的心里又气又怒，他想把珠子抢回来，大声说这是我的，霍夫士塔特已经送给我了。然而萨拉很清楚兰道夫的意思，尽管萨拉倒情愿自己不懂他的意思。接受这串珠子是要付出代价的，男人所给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就连兰道夫帮助自己的善意举动，救了自己的命，把自己带到这儿来，也都附着着一定代价。随着冬意渐深，萨拉越发担心这代价或许会远远超出他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外。萨拉心里就像被拉扯一样隐隐作痛，而且这情况日渐严重。萨拉每每想到兰道夫到了春天便会要离开，心脏便会感到刺痛不已。萨拉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界定这种痛楚，这样的感觉萨拉以前从未经历过。不过在某些方面倒有些类似萨拉抛下外祖母孤零零的等死时内心的那种苦痛和折磨。 萨拉，我向你保证霍夫士塔特动的就是歪心思， 那是肯定的。 兰道夫压低声音低到好像只有他和萨拉两个人能听见。 比起这些玻璃珠子或是任何珠宝，你的眼睛可要迷人得多。 萨拉深深地凝望着兰道夫，思慕之情让萨拉心痛不已。他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刀两断，就像布朗崔格他的屋后子挂起的野猪的身体一样。痛楚将萨拉的心脏、肺腑还有灵魂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一具空空的皮囊。兰道夫冰凉的手指轻轻地抚在了萨拉的面颊上，萨拉没有退开，甚至还凑近了一点儿。萨拉原以为自己再也没办法这样安心接受一个男人的触碰。兰道夫悄声说， 我们该进去了，萨拉。 邦尼还等着，配料，做菜呢。 是的。 萨拉附和着，很快工地上的男人们就要过来了，他们会饥肠辘辘地赶过来，盼着今天晚上能吃上新鲜的肉和菜。然而萨拉的心底仍然有个疑问，那仿佛扑扇着翅膀乘风鼓动一样，当兰道夫像那样深情地凝望着自己的时候，兰道夫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兰道夫握紧了拳头，包好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外衣口袋。 我会妥善处理这串东西的，我也会叫霍夫士塔特知道清楚。 萨拉点了点头，跟着兰道夫进去，脑子里却还在想着那串珠子。或许萨拉应该把他们留下来，或许萨拉应该考虑去接触了解一个不会马上离开山林的男人。 兰道夫低下头，抬起笔，就着纸上的家书继续书写起来。这封书信自从来到萨瓜营之后，兰道夫已经提笔补充过了很多很多次。天气意外地暖和了几天，这多少融化了一点积雪，不需要多久便会有驼队上路，能把书信带到邮局去的。在这个档口，家里人必定十分关心兰道夫此时的行迹。兰道夫的母亲和亲爱的妹妹们生怕有什么可怕的遭遇落到兰道夫的头上。兰道夫把写好的内容重新看了一遍，他仔细瞧着纸上清晰流畅的笔画，他落笔很稳，细细交代了有关锯木厂的各种情形，并且营造出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他所以会在此地停留不前，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他对这工厂小镇的兴建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兰道夫交代完相关的情形，又写了些话安抚他们。他说，总之你们大可不必为我担心，倘若此前你们确实做了这样的傻事情，我会告诉你们我一切都好。山里的清爽空气和宜人的风景简直令我振奋不已，这蓝岭山脉确实是一片天堂之地。倘若这世上果真存在这样的地方，当然我一直谨记细心研究此地的动植物群，并努力地向山中的居民宣扬教会的真理以及全能伟大的上帝。兰道夫闭目养神待了一会儿，然后他用手撑住额头，再次抬笔，断断续续地写信。全能伟大的上帝，他是不会允许那些虚妄皆无妄者的罪恶标记的。是的，他没有坦诚地对待他的家人，甚至兰道夫在欺骗他自己。在那些凛冽的寒夜里，兰道夫曾无数次想象自己心爱的家人舒舒服服地围坐在壁炉前，喝着热茶，说着故事，一起吟诵晚间的祈祷词。兰道夫曾经无数次地盼望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正和他们一块儿共同享用哈斯特老妈妈做的美味的茶点和小吃。为什么这个时候兰道夫脑海中没有这种意象？为

看生命说声无尽，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生命有奇迹。 在旷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吸引，绝对的，就算生命